第十集，林地救兵。天就快亮了，罗宁跟仍然不省人事的克拉苏斯被暗夜精灵用绳索捆绑着，丢在其中一只异刃豹的背上。这只巨大的黑豹每向前飞奔一步，几乎要将罗宁的肋骨颠得散了架，但他强忍疼痛，不让自己制造出任何动静，以免让这群暗夜精灵发现他已经醒了。此时罗宁心里很不服气，他好几次想要施法击倒他们，每次都差点被疼痛感冲破脑壳。那些人在他的颈间挂了一块翠绿色的坠饰，肯定是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小玩意儿在搞鬼。只要他想集中精神一念咒语，脑袋就会变得一团乱麻，太阳穴突突乱跳，他也无法把那护符甩掉。他系得很牢，克拉苏斯的脖子上也绑了一块。罗宁看得出来，对方并不惧怕克拉苏斯，他也注意到克拉苏斯的力量衰减比自己更多，这真是让人不安。突然，罗宁发现，抓捕他们的暗夜精灵神色变得非常焦虑，这似乎都跟他们刚刚进入的这片森林有关。与之前那片光线昏暗的密林不同，在这里，这群暗夜精灵也成了不受欢迎的闯入者。罗宁感觉到了魔法。 呀！这不是我们来时的路，我们走错路了。 可我们就是原路返回的呀，队长，我们没有转过方向。 你在地平线上能看见心爱萨利的尖塔吗？现在除了该死的树，我什么都看不见，科萨利奥斯。而且那些树也显得很不对劲，虽然我们眼力极好，走的都是熟路，却还是走错了方向。 我们要掉头回去吗？再找找之前的路？ 不，不，再等等， 太阳快要出来了。 罗宁感觉到了这片林子里暗藏着的强大力量，却又很亲切，有点像克拉苏斯每次和他联系时所发出的信号。不同的是，比克拉苏斯更为强大，那会是什么呢？现在太阳很快就要出来了，根据罗宁的观察，这群暗夜精灵不喜欢在日间行事，阳光会通过某种方式削弱他们的力量。他们是魔法生物，而且那种魔法一定和夜晚有关。要是他能在太阳升起后摘掉那枚坠饰，就能再次夺回主动权。在确认没人注意的情况下，罗宁偷偷地晃了晃脑袋，坠饰前后摇晃，却怎么都不肯滑落。罗宁只好使劲伸长脖颈，希望能崩断系绳，这样的举动可能会被抓捕者发现，可他只能奋力一搏。借着微亮的晨光，罗宁突然发现附近的树林里有张脸正在盯着他看。不能说是脸，因为那张脸是枝叶构成的，五官清晰可见，甚至还长着茂密的胡须。浆果点缀出了双眼，两层树杈的间隙乍看起来好像是一张调皮的嘴巴，但它很快就在林间消失不见了。罗宁甚至以为那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也许是光线的恶作剧，但他转念一想，又觉得那细节栩栩如生，绝不可能是他看花了眼。但是武器出鞘的声音吸引了罗宁的注意力，他看到暗夜精灵一个接一个地将利刃握在手中，准备迎战不知将从何处杀出的敌人。就连凶猛的黑豹也感觉到了危机的临近，不仅加快了脚步，连背上的肌肉也绷得紧紧的，露出满口利齿。突然，整片森林都活了过来，巨大而厚密的叶片从空中垂下， 挡住了暗夜精灵的去路。灌木丛一跃而起，变为动作灵敏、面带笑容的绿色冰士。地表的植被绊住黑豹的脚爪，摔得骑兵们纷纷落地。瓦罗森高声呼喝，想要稳住阵脚，结果却把局面变得更加混乱。罗宁听到附近传来一声低沉的呻吟声，他匆匆一瞥，竟看到一棵参天大树弯下树干，用枝繁叶茂的树冠把两名精灵骑兵连同坐骑掀翻在地。林中咒骂声响成一片，瓦罗森拼命地向部下发号施令，那些仍骑在黑豹背上的精灵也早就慌了手脚，一边用剑劈砍着缠住自己的枝条，一边想要把发狂的坐骑控制住。黑豹们虽然体型巨大，却也被吓得不轻，无论骑兵怎样鞭策，都不愿迈步向前。瓦罗森见状大吼一声，突然一道道炫目的紫色能量箭射向林中各处。一个灌木精灵被能量箭射中，立即燃成了火球。在明知自己难逃一死的情况下，那灌木精灵仍在朝前猛攻，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火痕。几乎是在同时，森林里狂风大作，怒吼连连，仿佛被精灵的法术激怒了。一时间尘土飞扬，断枝横飞，叶片狂舞，让暗夜精灵的视线更受阻挡。火焰熄灭了，那个险些被烈火烧死的灌木精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搭救惊得愣在原地。一根粗壮的树枝猛地砸中了瓦罗森身旁的暗夜精灵。这时，一只长满叶片的手掌捂住了罗宁的嘴。他回过头看着那张令人吃惊的脸，在他身后还有几双手抓住了他的腿，随即相当随便地将他向前一推。黑豹发现了敌人的动作，愤怒地咆哮起来。这时又冲出来许多矮小的灌木精灵，把那头野兽团团围住。罗宁在头晕目眩之间瞥见瓦罗森转过头，他发现有人偷走了他的俘虏，眉头紧锁，正想出手阻止，却被更多的枝条挡在面前，缠住手脚，连视线都受到了阻挡。这群灌木生物赶在罗宁栽倒在地上之前迅速将他拖起，像高举一把破城锤似的，悄然无声却又步履轻快地抬着他跑向密林深处。罗宁此时只希望克拉苏斯也已得救，除了这些浑身长满叶子的家伙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别看这群灌木精灵个头不高，力量倒是真不小。不料这时有个身材瘦长的暗夜精灵骑着黑豹挡在了他们面前。罗宁认出他是科萨里奥斯，他的眼中充满绝望，仿佛若是放跑了罗宁，他就只有死路一条。经过短暂的相处，罗宁已经看出那位队长必定不会对他的下属手下留情。暗夜精灵二话不说，命令黑豹向前猛冲。根据罗宁对精灵一族，尤其是爱人温雷萨的了解，他认为对方理应对大自然怀有无限尊重，但科萨里奥斯等人却似乎根本无所顾忌，愤怒地劈斩着树枝和灌木，任何人都休想把他的猎物劫走。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时有群巨大的黑鸟从树上飞扑而下，将暗夜精灵团团围在中间。科萨里奥斯疯狂地挥砍利刃，可连一根鸟羽都没能砍下来。科萨里奥斯跟这群突然加入战斗的敌人杀红了眼，甚至没留意到附近又出现了新的威胁。三棵挡在他面前的大树赫然站起，身下踩着的不是双脚，而是无数条根须。科萨里奥斯的坐骑被飞鸟扑击得团团转，更是无暇顾及周围的环境。向来动作敏捷的黑豹脚下一绊，脚爪被根须缠得更紧，在身体侧面飞出去的瞬间发出了一声哀嚎， 背上的骑兵想要抓紧缰绳，却只让情况变得更糟。巨大的黑豹在空中翻滚着，从两棵大树的缝隙里飞了过去。暗夜精灵则被卡在中间，盔甲像纸片似的被压得粉碎。他的坐骑同样遭遇了不幸，头部着地，脖子被生生地折成了两段。林地救兵们继续扛着罗宁向前飞奔，完全没有被周遭的战士拖慢脚步。克萨里奥斯和其他暗夜精灵的惨叫声只持续了几分钟，接着四周又复归平静。瓦罗森大概是率领着他那群溃败的猎手仓皇逃走了。这群矮小的生物带着罗宁越跑越快，他往右一瞧，发现克拉苏斯那一动不动的身体原来也被他们扛在肩上。罗宁这时才开始琢磨，这群救兵究竟要把他们两人带往哪里呢？好不容易摆脱了暗夜精灵的控制，难道将要迎来更加悲惨的命运？等他们跑到一处林间空地的边缘时，精灵们总算放慢了步伐。虽然四周林木参天，罗宁还是看见了第一抹阳光。伶俐小巧的飞鸟在欢快地鸣唱，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分外妖娆，高高的绿草也像是在亲切地跟这些外来者打招呼。此时又有一张长满叶片的脸闯进了罗宁的视野，这张脸在朝他微笑。让罗宁惊讶的是，那笑容里居然开着一朵纯白色的小花。他朝罗宁喷出一小团花粉，喷得人类的口鼻直痒痒。罗宁不由得咳嗽起来，脑袋里如梦似幻。他感觉到那些小家伙又动了，扛着他朝太阳光里跑去。可还没等光线照到他的脸，他便失去了知觉。其实罗宁想错了，克拉苏斯并非一直昏迷不醒，他也注意到了这些藏在林中的耳目，并随即认出这些正是森林的仆从。克拉苏斯的感官要比罗宁敏锐得多，他知道暗夜精灵是被故意引到这儿来的，有一股力量想要从那群身穿盔甲的骑兵手里夺取某种东西。稍加思考，他便推断出对方的目标恰恰正是他与罗宁。于是克拉苏斯在混乱中保持静止，强迫自己什么都不做，任凭那些林地生物将他和罗宁从精灵的眼皮底下偷走。在援救者身上，克拉苏斯没有察觉到恶意，可这并不代表他们两人就是安全的。在这场林地大逃亡中，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万一再有意外出现，他希望自己不会像之前那么没用。当他们抵达那片被阳光照亮的空地时，克拉苏斯失算了，那张脸出现得太快，喷吐而出的花粉让他猝不及防，他和罗宁双双昏了过去。与罗宁不同的是，他只昏睡了几分钟。他睁开眼，看见一只红色的小鸟落在他的膝盖上。这幕温柔的场景把克拉苏斯吓了一跳，他惊呼一声，把那小家伙吓得飞上了枝头。克拉苏斯谨慎地环视着周围，显然，他和罗宁正躺在一片神秘的林地之中，到处弥漫着比龙族还要古老的强大魔法力量。这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花团锦簇，鸟语声声，定然是某种生灵的庇护圣地。克拉苏斯理应知道，此时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克拉苏斯没有告诉同伴，他自己的记忆中出现了空洞。虽然刚刚第一时间他就认出了暗夜精灵的种族，但与他们相关的许多事情都从他脑海中彻底消失了。不管他怎么凝神回想，克拉苏斯都只能追溯到一片空白。现如今 他的精神也变得和身体一样虚弱。可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受的创伤怎么会比罗宁重那么多？就算人类法师的本领再高超，罗宁也终究只是个脆弱的凡人。在这场穿越时空的疯狂旅途中，若说谁遭受的打击更大，怎么也轮不到自己吧。克拉苏斯此时身体虚弱，疼痛不已，但还是强撑着站起身来。救出他们的那些生物此时已是踪迹全无，可能已经回归丛林，等到下一次受到召唤时再采取行动。克拉苏斯知道，这些是森林最忠实的守护者，有他们相助，暗夜精灵的威胁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可是这里的力量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个外来者抓来这里？罗宁仍在沉睡，根据他对花粉的反应判断，克拉苏斯认为他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由于视线里没有看到任何明显的威胁，他决定任由罗宁睡一会儿，自己趁机寻觅一下出逃的可能。繁密的鲜花围绕着柔软宽阔的草地，有些向内生长，有些则朝外绽放，恰好形成了一个篱笆的形状。克拉苏斯靠近离他最近的那一朵花篱，警惕地观察着花朵。当他走到一尺距离那时，那些花突然对他转过脸来，蓬勃怒放。克拉苏斯立即朝后退了一步，那些植物则又恢复了原本的面目。真是一群简单高效而又尽职尽责的卫兵。他和罗宁在这里既不会遭遇到任何危险，也无法给林地造成任何麻烦。照现在的情形看，克拉苏斯甚至不会想要跳过花篱。况且他认为如果贸然行动的话，可能会引起某些隐秘卫兵的注意，进而遭到不太友好的对待。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为了尽快恢复体力，他坐下来叠起双腿，然后深吸一口气，仔细地研究起周围的环境，与空气说起话来。 我要跟你谈谈。 那我们就谈谈吧。 风听见了他的话，并且把这些话吹进林中，扬起一阵又一阵的回声。小鸟陷入了沉寂，连草都不再摇动。接着风又刮了起来，以示对他的回应。克拉苏斯静静地等待着，远处传来轻快的脚步声，似乎有什么动物在这一重大的时刻偶然路过。他皱起眉头，听着声音越来越近，然后就看到一个庞大的黑影从树林中走了出来。好像那是一个长着脚的骑兵，骑在某种巨大的坐骑上。当克拉苏斯见到他的时候，不禁叫了出来。 我认识你，我认识你。